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14集谋士。罗木心有灵犀，怕孔里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，在沈德川心里留下疙瘩，赶紧岔开话题。 依着同志的打算，接下来是做什么？ 沈泽川却说， 若非沈巍畏缩不战，中伯不会败得那样彻底。程峰先生心系苍生，我最敬佩不过，有些话不必避讳。 沈泽川这样诚恳，罗木反倒不好意思了。孔岭心下一沉，他近来既跟着沈泽川，又躲着沈泽川。他是聪明人，肯跟着周贵是因为熟知周贵的为人，但对沈泽川仍然有些忌惮，其中最深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跟着沈泽川很危险。摸不透的主子最难伺候，越是风平浪静，越是叫人如临深渊。孔岭能站队，但他不情愿像扶持周贵一般的扶持沈泽川。沈泽川此行屡次暗示，孔岭都视而不见，装傻充愣。此刻见沈泽川不仅不生气，还要给自己台阶下，心里便更加惶恐。沈泽川见孔岭神色浮动，长指轻翻回折扇，顿了片刻， 把磁州前来卖粮的消息在押解日，等到土匪们各为其力，不肯再受蔡玉摆布时再放出来。到时候后备的粮车不要进城，就在城外开设粥棚，告诉流民磁州是来以正常价格卖粮食的。 罗木试探地问， 若是都没钱呢？ 沈泽川一笑，看向罗木， 这不就是茶州来日的守备军和开垦户吗？平民百姓没钱，那些钱大人你跟着蔡玉拿了不少，况且拿掉了蔡玉，他的家底多半都要落在大人手里，把这些银子用来和磁州做生意，换取民心所向，就能解决大人以后的烦恼。时至今日，我还是要提醒大人一句，磁州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来接济别人的。 罗木额间浮汗，用帕稍作擦拭，点着头说， 啊，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 沈泽川这次回院子没有与孔岭一起，乔天涯坐在马车前头，戴着斗笠，枕着双臂，隔着帘子说， 主子不要他了。 沈泽川耐不住热，闷在里边闭眼假寐，听了会儿沿街的叫卖声，才说， 软硬皆失，他是铁了心不肯。 乔天涯齿间叼着嫩草心， 该的，他先后几次在你面前藏锋敛恶，就是怕被强求。当初他学成出院，没有跟着周贵罗木入室，就是想做个白衣。他这种人天生就是谋士，唯一的傲气就是能够自己选择前程。 沈泽川半睁开眼， 我沈兰州也不是非他不可。 沈泽川并非想要强求，而是他太缺人了。原先他也认为孔岭和周贵就是最好的安排，这俩人搁在一起就能安定一方，起码安定磁州不成问题。但是现在沈泽川身边没有能够出谋划策的人才，他缺的不再是一双眼睛或是一双手，而是一个能够协助他统筹全局的谋士。孔岭在中伯颇有才名，他既是周贵的同窗，又是罗木的同窗，光从私情上讲，他就能替沈泽川统协这两州的许多事情。就好比这一次他能够直接下地名帖登门拜访，他还有担任谭台龙的谋士时在敦州军中建立的人脉，这些人只要没有死，来日都能够用上。再者，雷惊蛰设计蒙骗他们时，沈泽川没有看中孔岭，因为孔岭被骗得太过轻易。但是孔岭在磁州城前的那一嗓子又让沈泽川上了心，直到这次临行前，孔岭迅速站队，让沈泽川彻底动了收人的想法。可是孔岭却没有易主的念头。 沈泽川太年轻了，他不仅身世坎坷，他还师从齐慧莲。齐慧莲曾经在去都三起三落，担任东宫魁首数年，这样的老师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？齐慧莲是帝师，孔岭根本不敢再往后想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畏惧沈泽川，无法对沈泽川交付信任。沈泽川在孔岭眼里是随时都会舍弃掉私情的冷心人，今日如果换作周贵，绝不会对罗木说出那样的话。沈德川烦闷地仰起头，看着因为颠簸而摇晃的车帘，日光一缕一缕地闪烁在缝隙中，打在他的膝头，晕开在那白色上。齐慧莲死后，沈德川就穿白色，他始终没有问过乔天涯，在他离开以后，韩城把先生的尸身置于何处。他那夜的痛哭只留在了萧迟爷的掌心里，但是以薛修卓、韩城、太后为首的名字却印在了沈德川的心里。随之固定的还有去都在瓢泼大雨中被染红的城墙。他得站稳，他需要谋事。沈德川默念着，一个能和薛修卓分庭抗礼的谋士。孔岭心知自己驳了沈泽川的面子，后几日也不怎么往跟前凑，专心在各个铺子里看货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沈泽川倒是一如既往，见了人还称程峰先生。孔岭愈发惶恐，事事都以沈泽川为主。蔡玉的连粮果真如他们所料，没有打动小土匪。随着罗木在其中搭桥牵线，几方人马逐渐凑近，都对蔡玉心存不满。蔡玉近年喜好奢靡，每逢过寿必收珍奇，亲疏远近也全由礼物的轻重来分，惹得许多人暗中不快。与此同时，城外忽然起了蔡玉分发连粮的风声，价格越传越低，让城门外饿急眼的寻常百姓怒火高涨。蔡玉从前以茶州齐老自居，现如今紧闭城门就是不理。沈德川说的没错，他不是不明白，而是骑虎难下。茶州如今的粮食都是由河州提供，即严氏资助。蔡玉拿着这些粮食是要给严氏还利的，还不上的那部分得由他自掏腰包，降价就是为难他自己。他不肯做这种亏本买卖，所以只能死撑。已经连续往河州发了几道私信打探口风，沈泽川等的就是现在。蔡玉哪里想得到，他一夜醒来，满城都在议论米价。蔡玉叫侍女给他穿衣，问亲信， 他们人是从哪里来的？怎么磁州的粮车入境，我半点风声也没有听到？ 走的是官道，消息让人堵在城外，一直没送进来。 蔡玉面色阴沉，着上靴子走了几步。 这孔岭入城时我就觉得奇怪，磁州好端端的跑到咱们这里来干什么？原来是抢生意，准备的如此充足，就是要跟我蔡玉打擂台呀。他们怎么说？ 清信在后边为蔡玉施袍摆， 我早上派人打听，磁州的人在城外给的价格是一两七斗。 蔡玉听罢当街冷笑出声， 我当他们要来做活菩萨，没想到也是趁火打劫。河州那头回信了吗？ 清信算着时间， 这会儿还没送到地方呢。 蔡玉站在门边沉思不语。庭院里的溪水淙淙，挂在游廊底下的鸟雀叫声清脆，这院子是他花了大价钱弄出来的，打算当作家宅往下传。他还有几个儿子也等着从老子手中接家业，上下一千多口人都靠着他卖粮食过日子，他不敢把这生意丢掉。蔡玉喃喃着， 一两七斗，一两七斗，磁州想拿这个价格抢生意，哼，未免忒看不起我。他们低我们更低，你去跟底下的米铺粮店说，我联系城内外百姓， 把米价降到1两8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